手马龙的表演，形容他来港是难得。亦有观众准备横额支持国家羽毛球混双选手黄东平和黄以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40%或以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红棉路上山近住上亚厘北道的坏车走了，但是红棉路上山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落下角道近海富中心。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交通繁忙，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在兴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罗福道。另外在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永安广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东头村道因为爆水管，东头村道去黄大仙方向而家介乎东正道至到东龙道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选民，包括港协暨奥委会、演艺界行业协会、文化界和香港出版总会等的团体成员。奥运热潮过后，政府应该怎样加强对体育的支持？候选人又打算怎样推广香港文化？12月6日星期一下午5:3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这个界别的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最后一个月来了，今天是4日，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呢，是用一种即系先读大量嘅资料，然之后一路到要做嘅时候，我就大概有边几个主题，我就唔写广告嘅，所以咧讲嚟都几得意。我系好中意做完节目之后，揾个机会听翻我。讲过啲乜嘢？啲资料有冇错？讲得我自己觉得接唔接受？咁我都好开心咁听翻自己嘅节目，主要就因为材料揾得好丰富，而讲嘅时候咧，我系唔系话呢个照住文字咁嚟讲，所以我自己都事后都中意听。咁當然唔係話一定段段都好好啦，但我都係盡我嘅努力。咁啊，好多時候都收到聽眾好多嘅信，有啲信咧係聽眾提供資料俾我，譬如好似有位住喺九龍將軍澳嘅一位聽眾話俾我聽，日本細菌戰嘅嗰套基地嗰套電影啊，係銀都影片公司拍嘅，叫《黑太陽》。呢、這個731，咁啊， 即係話嗰度係詳細咁記錄緊日本人點樣做細菌戰嘅。咁啊，好多謝，亦都好多朋友咧，將好多佢嘅觀點寄俾我。但係因為好多觀點都好有意思，所以咧亦都唔能夠一一喺電台度呢個轉述。總之就係非常感激聽眾嘅關心。上個禮拜我談到一個領袖嘅鍛鍊，好似習近平咁，佢從十幾歲落鄉，喺鄉下經過咗好多呢個鄉下人嘅生活嘅鍛鍊，包括衣食住行、瞓草堆、捱木室、捱各種各樣嘅呢個蛇蟲鼠蟻。咁啊，經過43年嘅時間，去到59歲，成為國家嘅主席。我好相信任何人都唔能夠話佢係陰點嘅、陰定嘅，因為十幾歲嘅時候點樣知道佢將來會係國家主席？而且老實講，喺嗰個時代，亦都有好多未知數喺度，亦都有好多好似佢咁嘅身份嘅人。即是高幹、軍幹的身份的後代，出了外國讀書、留學、去了美國、去了英國、去了其他國家做生意，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生命的歷程，而習主席在他的生命歷程裏面，他的43年的時間一級一級上到去成為國家主席。我覺得這個呢，總不能夠說我哋中國嘅制度就唔透明啊，就係、是、獨裁啊，就係、是、陰點啊，就係咧呢個好似咧我哋唔知道佢嘅規範規矩係點嘅。但係只要你熟悉、知道有跟蹤住中國嘅情況嘅，你係會好清楚成個嘅中國政府呢個選拔幹部嘅系統，係嘛？一個我都講咗好多次嘅，一個就係考試制度造成嘅嗰個資歷嘅審定，另外就係工作嘅經歷，一級級上去嘅經歷，以及一級級上去嘅考察。特別到習主席嘅時代咧，更加清楚地提出凡題必核，只要你升一級就審查一次，你升一級就審查一次，即係凡有提升嘅必定審核。嚇，佢仲有呢個四個嘅，其中一個就有人投訴你必定審核，你自己提出申訴必定審核，嚇有任何案件牽涉到你嘅必定審核。咁所以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的確係好多人都係經歷過呢啲層層嘅篩選同埋工作嘅實踐而上到嚟。老實講，我喺呢十松啲年，當習主席上到去做上海市委書記嘅時候，我相信我哋都未能夠確定話習近平會係國家主席。等於而家我哋細心睇下整個中央政治局嘅委員同埋咧各省市部裏邊各個副總理裏邊，你大概都已經知道下一屆嘅領袖人物已經喺裏邊啦。啊，譬如好似我成日注意到嘅，亦經常我都好留意到，好似胡春華先生咁睇到佢係副總理，咁年紀輕，咁我係好睇好咧呢一批50多歲，即係嘅部長以上中央裏邊嘅委員或者呢個政治局委員，我相信20大嘅人咧已經呢、這個。喺咗里边噶啦，咁啊，如果讲话个公开透明度咧，亦都有一个事情可以同大家分享。中共中央组织部喺大概10多日前就发咗，而家睇下先，唔止噶啦，应该十一月中下旬发咗一个号召全国嘅党员嘅支部响应呢个20大。提名提選，咁後來我自己喺自己嘅機構裏面，因為機構有10個城市都有我哋嘅業務， 咁佢哋因為按國家規定都需要有黨支部，咁我就聽到咧，我哋嘅各個機構嘅各城市嘅黨支部咧，都喺處醖釀參加二十大嘅輪選嗰個程序，嚇、啊。咁啊，又話俾我聽，邊個已經當選咗邊一層，邊個升上去邊一層啦？咁嗱，睇到咧，我哋嗰啲學歷好、工作認真，喺呢個機構裏邊都已經去到某一個領導位置嘅，都喺呢個系統裏邊咧一路上浮緊。咁當然我梗係唔希望佢將來去咗黨政系統嘅，嘥咗我哋培養人做嘢嘅時間啦。但我又看到呢，的确是一个系统在处活动緊，而呢好多年轻人就开始向上浮。咁二十大是明年底召开，但所有的工作呢已经在处运动緊。咁、啊、连我哋呢啲咁嘅民间机构里面嘅基层嘅嗰啲支部组织呢都在处活动緊。而嗰啲我睇到上浮咗被选嘅都是机构里面的精英、啊、所以自私地说，我很怕哇，他走出去那边的时候我就浪费心机、啊、我也有这个考虑的。即是说呢，这个系统呢是有一种的这个规则、程序、时间表、考核以及呢这个工作的检定，即是说有 KPI 的，他们都有很清楚的政绩嘅審核咁升上去，仲有咧係多個角度嘅對佢嘅人格、品質、工作嘅審核嘅，嚇咁啊！就我所知道嘅審核嘅規定，有自己業務部門嘅本身嘅業務部門嘅公司嘅，有主管嘅部委嘅，有省嘅，有中央嘅。咁當然中央就唔會去審核基層嗰啲工作人員嘅，即係一級級咁樣落嚟嘅啫。但係總嘅嚟講咧，即係自從2012年之後咧，好明顯地睇到整個嘅中國政府官員幹部嘅作風咧係大大唔同嘅。嚇、啊！咁如果你只要你是但揾一個國內嘅同胞問下佢，喂，呢十年八年你覺得點咧？咁佢都可以講出好多佢觀察到嘅地方。嗱，本來最初習主席上任，從副主席轉做主席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好多嘅議論嘅啦。佢屋企有冇人做生意啊？咁跟住我哋睇到2012年之後咧，習主席即刻要求佢屋企全部要離開經商嘅環境。咁後來政府亦都宣布咗呢啲咁嘅規定，嚇、啊、所有嘅高級幹部係唔可以咧有直屬親人去經商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喺習近平時代咧佢推出嚟嘅一啲措施。 如晚空擠迫的星，只閃閃眼睛，心窩中水一般冷靜，看這個繽紛的都市，像殘乾冰。如我先倾出心声，可否仔细听？干冰中长出生命，我与你关心的一刹，换来温馨。愿世界每一粒星也散发温馨，漆黑中默默地照应，爱意里载满理想，充满着热情。愿意着爱的歌声渗透满心声，一声声热烈地照应，我更要去等，等你和应。可否仔细听？干冰中长出生命，我与你关心的一刹，换来温馨。愿世界每一粒星也散发温馨， 漆黑中默默地照应，爱意里再换理想，充满着热情。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嘅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谈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的时候呢，我看到周边的资料里面有些很有趣的观察。我呢是不采这一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问题专家，即是从各种各样的微微小小的嘢嚟观察国家的动向，就是这个执政党的动向。我唔采呢一个，我只係作为一个我关注到嘅参考。因为我重视嘅係文件本身係未同我所关注嘅嘢一致。我嘅结论係文件本身同我所关注嘅嘢，同我过去嘅对国家呢个社会活动、政治活动认知嘅嘢係一致嘅。我係睇呢样。咁但係的确有好多朋友呢就好有兴趣于去做好多有兴趣嘅观察。譬如好似话啊，觉得呢篇嘢呢主要就係要嚟捧习近平出嚟嘅，咁确定佢嘅地位嘅，咁系唔系呢？確实系如此。啊，所谓两个确定啊，两个维持啊，呢啲嘢咁的确系如此。嗱，我自己作为一个机构嘅呢个最高主管，如果你问一下我作为一个最高主管，我要唔要求我机构嘅意志统一集中，唔系我民主讨论嘅过程系一件事，到執行嘅时候，如果仲有东拉西扯，嗱扯嚟扯去嘅现象，搞到好多嘢贯彻唔到嘅咧，你话我一定会采取措施。吓，喺过去十年八年里边，我都试过吓，将一啲高层嘅同事吓所造成嘅所谓咧唔同意见嘅情况，而逆住管理层嘅意见去做嘢嘅咧，发现咗之后一定清嘅。啊，呢个咧作为一个管理嘅人都一个 A、B、C 嚟嘅，吓系管理唔可以有咧五六七八个意见，咁嘅时候下边系无所适从嘅。所以喺习主席强调呢个。即系所谓两个确立啊呢啲嘢嘅时候咧，我又一啲都唔觉得奇怪。我关注嘅系佢做咗啲乜嘢，人民嘅反应点样样？呢啲嘢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系咪有帮助嘅？咁你可以好多唔同角度去讲，譬如好似佢讲到话，带嚟咗世界人民嘅一啲选项。即是中国的业务式一种选项，如果他想发展自己又不想完全去呢被人控制的话呢，就要学习中国的独立自主这样的道路，这个是一个选项。因此美国很紧张，这个就很自然的事。即是我们看的是研究这些问题，而不是去单纯研究哎呀他是修改宪法，他是想做皇帝，他是想做最高领袖。我是看的里面有好多新意喺里面。譬如好似话佢同人民嘅关系，我好注意佢讲咩系江山，人民就系江山。因此坐江山领导江山就系要顺应民心，顺应人民嘅要求。人民嘅意志、人民嘅利益就系江山。嗱，呢啲嘢当佢大声咁讲出嚟嘅时候，你话中国人民会唔会好注意问一句：你哋执政党所有嘅做法系唔系符合我人民嘅利益咧？咁，所以最近嘅好多好多嘅措施，我听到嘅大多数老百姓系欢迎嘅。 啊，譬如好似话对于呢、這个金融嘅嗰啲独裁嘅控制啊，各种生意嘅垄断啊，支持中小微企业嘅发展啊，等等等等呢啲嘢。譬如好似对教育，关于咧呢、這个防止外资控制啲补习学校，影响我哋整个教育方向问题啊，影响我哋嘅小朋友嘅学习嘅生活嘅时间啊，造成我哋国民质素嘅降低啊，咁呢啲嘢我哋教育界早已经有意见，见到佢出手，我哋觉得好高兴。所以有人问：喂，你哋会唔会受影响啊？咁我哋嘅同事答：绝对冇受影响，因为我哋唔系嗰啲降低質素嘅教育，我哋嗰啲係提高質素嘅教育，唔係咧增加小朋友負擔嘅嗰啲教育。嗱，咁我覺得咧，如果我哋睇十九屆六中全會嘅文件咧，如果你用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嘅講法咧嘅做法想法咧，咁就會點咧？就會去計啦。嗱，譬如好似話，我睇到有啲行家啲雜誌講啊，佢成篇嘢裏面咧30,000+字，咁啊總共咧大半咧就係講阿習嘅，咁啊標榜自己，然之後咧有14次就係提佢個名嘅，呢、這個11次就係提毛澤東嘅，3次就提鄧小平嘅，1次就江澤民，1次就胡錦濤，總共30次直接提個人嘅人名。嗱，咁啊唔計嗰啲犯咗罪、出咗事嗰啲，即係除口才啊嗰類嘅嗰幾個人名，咁啊成本書嘅成篇文章嘅人名裏邊咧，就係咁啊呢啲雜誌統計話30次，嗱我冇認真去統計啊，係未30次，係未習近平講咗14次，提咗14次，我啊冇去統計呢啲數字。當然我會睇到提習主席嘅名係多啲嘅，啊，但係而家既然喺呢個時代，讲呢个时代嘅嘢，自然就会提佢个名多啲，亦都唔系好奇怪。问题在于内容，系嘛？譬如好似当我睇到佢嗰啲辅导材料嘅时候，讲到系嘛？领袖系人嚟嘅，唔系神嚟嘅，所以佢会犯错嘅。我觉得呢啲非常好嘅论述，吓。譬如好似咧谈到呢、這个人民嘅关系，佢话我哋要将爱护自己嘅父母一样爱护人民，嗱，请注意啊，系讲爱护父母啊，唔系讲爱护儿子啊，吓，唔系视人民而子民啦，而系视人民而父母。嗱，呢个咧的确系一啲即系新嘅讲，好好带有习嘅气息嘅讲法。譬如好似佢话青山绿水就金山银山啊，譬如好似佢话打铁要自身硬啊，譬如好似佢话咧小康不小康就要睇老乡啊，咁即系乡村脱唔脱贫，新城市出唔出现，乡村嘅发展系点样，先系睇到中国系咪小康。嗱，我觉得所有呢啲带有习嘅嗰个性格嘅说话咧，系充分表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嘅决议里边，所以我本来曾经喺处统计紧边啲系我感觉到系习嘅嗰种风格咧，咁一个特点就系佢好着重提中国古文化嘅用词用语，一个咧佢好着重提好有生活气息嘅用语，吓。仲有佢好够呢个自信咁讲出呢个最近呢40年国家一方面发展得好大，另一方面存在着各种腐败现象，吓，点样执政党脱离人民大众，同人民咧已经脱离咗啦，嗱，已经出现好大嘅呢个嘅阻碍，呢啲佢都好大胆咁描述出嚟。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此际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三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影。 夕焰，豪情仍在，痴痴笑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援学校，全方位协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国史、国情、宪法和基本法，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和国民身份的认同。林鄭月娥在培橋中學校慶活動致辭的時候說，近幾個月三次進入校園與老師和學生直接交流，形容在上個星期很大膽地為老師講了一課，課程有關在基本法之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他指出，雖然中央已經採取兩大舉措，分別是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以及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令到一國兩制可以重回正軌，但是要一國兩制可以行穩致遠，教育擔當最重要的責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希望大眾能夠透過積極了解憲法，包括參與今日國家憲法日的相關公眾教育活動，增進對憲制秩序的認識，建立國家觀念和加強國民身份認同，並且培養青年人成為具國家觀念、富香港情懷、有世界視野和對社會有承擔以及守法的公民。鄧炳強發表局長文章表示，為配合國家憲法日，保安局轄下六個紀律部隊，包括警務處、入境事務處、懲教處等，今朝分別舉行升旗儀式，相關部門首長都有出席觀禮。他強調國家的堅定支持以及憲法作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根源，是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保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特區政府正是積極推動多項措施，把握《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航空產業帶來的機遇，並且將本港的航空業人才優勢輻射至大灣區以至全國。陳帆在網誌說，國家民航局與港澳兩地民航當局上個月30日簽署聯合維修管理合作安排，呼應內地、香港和澳門飛機維修人員執照持有人，便利他們在三地的飛機維修機構工作。三地亦都整合了兩份分別在2006年和2013年簽訂合作安排文件，讓三地的飛機維修機構、培訓機構以至維修人員都可以靈活地為三地航空業界提供服務。東京奧運國家隊代表團上午進行運動示範，維園有跳水和游泳示範，灣仔醫館有乒乓球、劍擊和羽毛球等的示範，並且與香港運動員切磋。有長者特意到醫館欣賞乒乓球手馬龍的表演，形容他來港是難得，亦都有觀眾準備橫額支持國家羽毛球混雙選手黃東平和黃義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现在近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何文田的常胜街因为爆水管，常胜街去都会大学方向近住佛光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三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当学生正在街头演出，突然一群警察冲过来，并点名将邓中夏、赵西炎、陈延年以及柳眉四个人以主谋名义带回警局。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朋友，我看19届六中全会呢，我是看了我想最少5、6次。如果你看看我的文件的原稿呢，你会睇到好多唔同嘅色笔、唔同嘅颜色、唔同嘅符号、唔同嘅标志。咁到我临做呢个节目之前，我又将19届六中全会嘅全个文件嘅架构，即系去重新画一次吓，总共分几多个部分，每部分讲啲乜嘢，将佢整体去睇咗一次。咁我点解要咁细心睇呢？我希望我能够将我自己呢个少少一个民众嘅体会。我呢个民众系喺香港出生，喺香港参加呢个亲中建制活动呢亦都几十年啦，60几年啦。同时亦都喺国内有好多事业，好多嘅工作做緊，无论係科学技术嘅学校嘅酒店嘅医院嘅，我都有做呢一类嘅事业。在全国10几个城市有我的这个足迹在那里。那当然就会感受到很多现实的情况。那在过去的40年，一方面体会过发展，另一方面的确体会到那个就是贪污啊、腐化啊、不守法律啊等等所有的情绪，我跟大家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但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看到中国是想向前行，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当我看到江泽民讲三个代表的时候，我说咦，这个是重大的转变，是将其他的非公有经济的人都吸纳入去了，将知识界、资本家，现在这里全国都不提资本家这个字，他是用叫做非公有经济的经济人士，这个是非公有经济的经济人士。那你如果不熟悉，你不知道讲什么，其实就是讲句简单，就是做生意的那些资本家，就是这个大的有钱佬，希望他们健康地成长。那最近很多做法呢，就是属于希望他们健康地成长。你如果你完全站在大资本家的角度， 你的考慮又不同。如果你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你的考慮又不同。為什麼哈佛大學的研究會 93% 到 95% 的人徘徊在這段期間呢，都是認為呢中國政府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尤其是這次疫症更加看到這一點。中國政府的管治有它的特色，但佢係人民係配合，係支持，係願意咁做嘅，嚇。做過一個調查咧，中國嘅青年咧對未來咧係有97%認為明天更有希望，而日本對唔住啊，得9%係覺得佢哋嘅社會明天會夠嘅希望，但中國嘅青年咧係97%認為自己嘅社會咧明天更有希望，因為當你睇到環保在全國的推行，當你去到西北，當你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很多我們內陸的城市看到這些地方的這個復耕，同埋咧退翻俾樹林，退翻俾呢個自然呢種嘅做法嘅時候，當你睇到成條長江、沿江所有嘅大工廠、化工廠咩廠都好，全部要結束，並且咧要清洗嚇、要搬走，國家一連串政策要佢哋搬走嚇、正如有一次開長江最近呢幾年啦，開一次長江沿省嘅會議。各个省长、省委书记以为嚟报功，讲自己点样发展经济，点知中央话唔系倾呢啲嘢，系倾点样将啲嘢退后佢，放翻啲嘢俾长江，等啲水要干净。长江系中国人民嘅长江，黄河系中国人民嘅黄河，退翻佢，咁佢一定影响 GDP， 就有佢影响，就有佢降，吓、啊、咁中国着重发展内循环嚟。增大我哋自己嘅內需嘅需要。喺十幾年前，我哋開始供給側嘅優化改革，我哋機構都學習咗好多次呢一類嘅文件。咩嘢叫供給側嘅優化改革呢？我哋嘅理解就係我哋 supply 方面，即係我哋學校啊、工業產品要做得越嚟越好，嚇咁先能夠奪取個市場，先能夠同國際競爭。嗱咁。的确是好像我们这类学根本不会受到国家政策的骚扰。很多人误会以为对我们私立学有什么影响，不是。因为他要清的是什么呢？是大量外资来到中国贪婪地收购很多的各个城市的这些的补习社那类的活动，大量搞这些补习，大量搞那类的东西，而造成学生的时间全部承担在那里。那当推行三孩政策的时候呢，家长就觉得我怎么孭得住呢？是啊，公立学校不用钱，但我给补习给到我索晒气。那于是呢政府渣这样东西，规定晒所有的时间，星期六星期日不准搞补习，放学之后只准学校做的是先生免费的事。如果你要在外面带他出去搞收费的补习，对不住了，不得。当然当中会有些过火的。我知道外面的社会人士世界呢，很多就捉住几个案例，就说呢他们拍门去啲先生喺屋企同啲學生補習嘅時候都拉咁。嗱，呢啲係將一個少少嘅一啲嘅工作上嘅某啲嘅現象，社會上現象就誇大到呢，我哋好似一處即係好蠻不講理咁清除啦。其實根本就唔係咁事。我哋係教育界，我哋好清楚政府對我哋嘅幫助、扶持、推動，讓我哋健康成長。啊、無論講呢、這個我哋各個省市裏面都是受到國家的扶持，做好它，要求我們更加開放，要求我們更加要教好各種各樣的外語，要求我們的課程一定要更加創新。這些就因為我們是真真正正想搞好中國國民的質素提高的一代，而不是只是準備用這種方式去這個賺錢這樣的做法，這個完全不同。咁當然，譬如好似有啲上市公司喺中國嘅時候，佢係教英文，而家咧英文收縮啦，佢就去咗美國，喺美國教中文。咁我覺得好啊，咁喺美國教中文都係好事啊，希望佢繼續能夠做落去。 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社會變化，我哋要適應嘅問題。就我自己嘅體驗嚟講，點解要讀咁多呢啲文件呢？就要知道未來社會嘅變化，自己點樣保持到同步同向去咧適應，而唔好大家互相棘腳。正如幾十年前我入中國做嘢，如果我唔係睇到中國會發展，我又點會入去做嘢？唔入去做，點會走去做嘢呢？好啦，做嘅過程裏面睇到好多缺點。我亦都曾經犯過一個錯誤，個錯誤就係、是、啊，見到有缺點啦，於是又要準備喺出面搞多啲啦，結果我喺出面就蝕到不得了。嗱，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少少嘅經歷，都係咧好現實嘅問題。最後都係集中喺中國，循規蹈矩，同國家同步同向，將好多嘢做好佢，做好我哋嘅質素。一睇到供給側嘅優化改革，我哋知道要做好我哋自己啲乜嘢。睇到要對呢個非公有經濟嘅人士要進行呢、這個，即係更讓我哋健康更加成長，即係話我哋要主動地同國家嘅好多政策係同步嘅，而唔好咧搞逆步嘅。咁最近處理嘅娛樂界嘅問題啊，壟斷嘅問題啊，我覺得就我所感覺到我哋嘅同事喺國內咁多省市嘅同事咧，係冇人覺得咁樣唔啱嘅，覺得的確係太過分啦，尤其是我哋嘅教育界。咁所以我睇十九屆六中全會嘅文件咧，我就唔係好似啲另外一種中國專家咁就去捉。某啲嘅又係毛澤東啊、鄧小平啊，邊個好啊、邊個上啊、邊個落啊，就唔去捉呢啲嘢，而係咧去睇裏邊啲嘢，邊啲係我係同意，邊啲我係唔同意嘅。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五六遍看这些文件的时候，我不是从政治上去考虑，我是从方向上有什么转变。譬如我很注意各种各样的反贪腐的问题的执行，我又对照着自己机构在处理呢啲问题时候嘅嗰啲案例、嗰啲反应，系嘛？以前我哋教育界嘅机构咧，都同政府都唔会好多饮饮食食噶啦，已经系少好多。我哋冇呢样嘢嘅，吓咁以前咧都有阵时有啲即系交往里边都系比较叫做有啲送下小礼物啊，送条丝巾啊，送条靓带啊，咁呢啲咧都系会有嘅。但系而家咧系。絕對不能有呢啲嘢，乜嘢都唔得，送隻燒雞、送隻火雞都唔可以接受嘅。嗱，咁呢啲咧係我哋近年嚟見到嘅變化。咁但係呢個變化唔係除咗鏈幹部啊，佢又不斷去提高幹部嘅待遇同埋佢嘅福利，就係執行緊所謂高薪養廉呢啲做法。嗱，好多嘢香港是比中國好多經驗的，我哋嘅 ICC 嘅經驗啊，我哋高薪養廉嘅經驗啊，我哋對於廉政嘅好多做法，中國咧係好認真睇嘅。中國政府而家廉政嗰方面嘅管理嘅一位好，而家當然係年輕啊，都已經40歲啦，我相信已經嘅人嘅嗰啲官員就係喺香港讀喺中大。就係去 ICAC 學習， 然之後咧翻國內，而家佢就係反貪局，嚇就係做反貪嘅工作。咁我覺得咧，所以香港人的確唔好睇輕自己，我哋所做嘅好多嘢其實對國家嘅進步咧係好有幫助嘅。嚇，我哋好多嘅喺國內畢業嘅同學嚟香港讀碩士、博士。好多專業嘅學習、金融嘅學習、反貪嘅學習，都係咧喺過去十幾年咧係做得好好嘅。我記得喺2002-03年嘅時候，沙士期間，因為咧大家都唔出得街，咁好多喺香港嘅中國留學生咧，我都成為我嘅星期六、星期日嘅座上客。而家呢一批座上客都成為國家嘅即係中層骨幹嘅棟梁。無論係反貪方面、政治經濟研究方面、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社會嘅改革嘅方面咧，都係成為即係棟梁嚇。佢哋都喺香港讀博士嚇，然之後喺香港參觀好多嘢，而帶翻去中國嘅。所以我覺得咧，我注意嘅係究竟呢啲文件裏邊反唔反映人民嘅生活嘅情況。咁所以咧，就我就唔同嗰啲。其他嘅行家即係咁細緻去計算，講幾多次，即係習近平需要想跨越毛澤東啦，即係用呢啲嚟分析，咁我覺得呢啲咧，唔係好有意思。如果習近平嘅未來嘅工作，果真係廣泛14亿人民嘅歡迎，正如佢自己講，我寧願得罪以千計嘅貪污幹部，我唔想得罪14亿嘅人民，因為佢需要我嘅，唔就係需要我管理好呢樣嘢，所以我唔怕得罪佢哋。嗱，咁呢啲咧，如果佢真係做得到，佢嘅呢個好多喺文件裏面總結出嚟嘅佢嘅呢個任內十八大之後嘅任內嘅情況，同埋未來要做嘅情況，我覺得如果佢做得到，如果佢做得人民滿意，正如佢自己講，佢話而家我哋係咩呢？係另外一次趕考。嗱，趕考呢個字呢，就係呢個毛澤東喺入北京嘅時候，喺西柏坡就呢個趕嘅一樣一個講法。啊！當時開中全會就話嗱，我哋而家打贏仗啦，我哋入醒啦，入咗醒之後咧，就係要接受新嘅歷史考驗啦。嚇，我哋係等於受採入京去趕考，嚇接受呢個考驗。咁喺呢個趕考呢個問題裏邊咧，就之前就有王炎培先生嘅一次嘅對話。咁啊，王炎培生系中国嘅著名嘅民主人士，佢喺延安一次对话，喺入京之前又受毛泽东嘅接待，两次都系属于赶考嘅问题，因为王炎培生就提出，佢话中国历代嘅嗰啲强势弱势嘅社会国家出现咧，都系有个周期嘅，个周期就系最初做得好好，取得政权。跟住咧就掌握政權啦，就腐敗，一腐敗咧又冧咗落嚟啦。佢話呢個係一個周期律。咁當時毛澤東就答佢唔怕，我哋有民主呢樣嘢。嗱，咁當然民主嘅定義點理解咧？到現在已經成咧呢個七八十年啦，當然有好多唔同嘅理解。咁呢個咧就叫做著名嘅搖動對話。好啊，咁啊後來咧到呢、這個。入京之前，毛泽东就将佢演化成我哋去北京赶考，接受呢个考试。嗱，咁啊，习近平而家19届六中全会就讲到咧，我哋另一个百年嘅赶考又嚟啦。佢话边个出题咧？系时代出题。佢话边个应试咧？系中国政府去应试。边个系阅卷呢？系中国人民系阅卷，即系话符合时代嘅呢个挑战，做好自己嘅执政良政善治，效果系由边个呢？系由人民去确定。嗱，咁呢个呢又一次讲到赶考呢件事。咁当然有人就会从呢啲细节里面讲，你睇下习近平处处都将自己同毛泽东嚟比。我唔介意同佢同边个比，最紧要做得到啊！ 如果佢做得好過嘅咧，咁人民歷史自然會有公論，可能比佢嘅呢個評價會更高都唔定。咁至於係乜嘢嘅稱呼啊，點點點咧，咁呢個就待歷史去講嚇。但我好相信會唔會再出現乜乜萬歲呢一種講法咧？咁我唔知後人啊，將來嘅人會唔會接受？咁起碼我呢一代人咧就唔會接受嘅，我哋就唔會咁叫。我喺自己嘅著作裏面就講，習主席係一個呢個非常之及格，領導好中國向前發展嘅好嘅領導人，好嘅領袖。咁冇用任何嘅形容詞去形容，因為我覺得畢竟佢係接受中國人民培養、提升、發展、教育，去做好佢嘅工作嘅。佢做好佢嘅工作，一方面向父母交代，另一方面亦都要向培養佢成長嘅嗰啲老師們去交代。咁因此咧，我哋唔會講過分嘅説話。我哋當然會非常小心，唔好重犯過去呢種即係所謂個人崇拜啊，將個人嘅力量絕對誇張啊。我哋當然經過咗咁多次咧，我哋係好識得避開呢個問題。當然我哋同樣亦都會明白，係嘛？當我哋講毛主席嘅缺點嘅時候，某啲錯失嘅時候，我哋不能不記住佢嘅建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嘅大方向，佢嘅抗美抗蘇嘅大方向，特別當入咗北京，要再向南發展啦，過唔過長江啦？咁當時嘅史太林，當時嘅美國總統，都係好想同佢講數。不如咁啦，中共就喺江北啦，俾國民黨喺江南啦，咁大家兩黨分江而治啦，咁嗱當時咧兩大強國都係對毛澤東嘅呢個革命政黨啊共產黨咧係有巨大嘅壓力嘅，但係毛澤東當時就係一句兒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於是就百萬長江過，百萬雄兵就過大江，就係嗰個咁嘅決定咧，造成今日中國嘅大統一嘅情況。咁呢一啲咧，我哋不得不給予佢巨大嘅肯定。 想